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在每周末，我都在北京新闻广播守候着诸位。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几天占据你朋友圈前几位的新闻都是什么呢？大家评论最踊跃的朋友圈又是什么呢？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您可以通过调频 FM 94.5直接的在线收听，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是可以搜索主播的朋友圈回听往期所有的节目的。当然，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呢，可以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进行当中，想跟圈主保持互动呢，有一个互动通道是通过听听 FM 进入到聊天室主播的朋友圈，就可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了。当然，想找到圈主本人呢，可以通过微博来搜索5个字儿，天空飘来5个字儿，北京台刘佳就可以了。佳是才子佳人的佳。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接下来是新闻排行榜。 新闻排行榜，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是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记者来采制的。比如说，本市的中轴线申遗力争明年获得申遗的推荐名额。所以说，这个中轴线申遗啊，不是说一家两家的事儿，是咱全北京市民共同努力的事儿。希望申遗能够更加顺利。还有就是新一轮的回天计划，75个年度项目已经实现开工了。开复工63个，看来疫情控制之下，我们这个北京的各项工程啊，都在按部就班的恢复当中。再来关注时速600公里的磁悬浮亮相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啊，看来这个更高的工业发展已经开始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这是一个好消息。最后再来关注三星堆考古，哎，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三星堆又开始出新的好宝贝了？首次出土了完整的金面具，具体呢，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来检索，也可以通过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到更多更新鲜的信息。好，说完我们的资讯呢，今天呢，主播的朋友圈依然是直播的状态，依然请到了朋友圈啊，各个圈里。今天我请到的是来自于体育圈啊，我特别崇拜的白马大叔，有好多头衔，但是我最喜欢叫这个白马大叔，让孩子们跑起来这本书的作者田童生，田叔，欢迎田叔，来来来，跟大家打招呼。 主播刘佳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呦，这个田老师这个气息啊非常的足。今天是上午就有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是吗？ 对啊，因为今天是第37个教师节。上午10点呢，我们和一个毛线团的公益跑团，有7-8个朋友吧，一起去了北京东五环附近的一个 哦， 打工子弟小学、 哦、 啊，实际上这学校还是个公立学校 哦、 啊，我们去那边。赠了很多这个书， 嗯， 还有一些篮球、排球， 嗯， 还有一些跑步服装， 嗯 啊等等， 嗯，看得出来，这个田叔呢应该是非常热心公益，而且呢也在，一直在近几年吧，我就不说您在行业的地位了，那肯定是大家只要是跑马拉松的，在国内跑马拉松的肯定都听说过您的大名，但是现在我发现啊，咱们都有朋友圈好几年了。从去年疫情以来到现在，因为啊，全世界这个疫情，哎，中国控制特别好，国外控制不是很好。您是不是好几次去国外的这行程都受阻了，以至于后来只能把这个跑步的事业在家里进行？最近在忙什么呢？田叔，跟我们说说。 这个从去年到今年啊，这个马拉松基本上是没法跑了啊。 是。 这个稍微有一点动静说要办个马拉松，突然疫情又有所啊抬头， 嗯， 这个主办机构也好，政府也好， 嗯， 啊，还是这个、啊， 安全第一嘛， 安全第一， 嗯， 啊，身体第一， 嗯， 这个那么最近我在忙什么呢，就是从去年到今年不能跑步，咱也不能闲着吧， 对 对吧，我曾经有一次这个搞了点小动作， 嗯， 说比赛没有了，小区外面也不能跑，那我就在家里跑吧。那咱 家 也不是豪宅是吧？但是 那怎么跑啊？ 也能跑，客厅、餐厅、卧室，我绕了176圈。 每天吗？ 没有，就跑了一次，我觉得就不能跑了，凑够了个10公里。但是我那膝盖啊，因为毕竟家里有桌子， 嗯， 是吧？ 嗯， 有茶几， 还有躲着点， 对，还躲着点。躲了东躲不了西啊，最终膝盖也被磕的是， 哎呦， 青一块紫一块啊， 有 那个不能跑也不能比赛，哎，可以写字儿，哎，从去年到今年就躲在家里写了本书。 嗯，好，之所以这个跟大家说很多这个关于田叔来在这个行业内领先啊，是因为什么呀？刚才忘了说了，可能有些新听友啊或者年轻的听友不太知道您的故事。田同生老师呢是从2008年开始正式的进入到这个马拉松圈。 对，2008年，55岁。 对，55岁进入到马拉松圈，到现在是跑了130多个马拉松。 对， 所以叫人称白马大叔，而且呢是世界大满贯，东京、波士顿、柏林啊、伦敦马拉松都跑过了。 大满贯已经跑了加起来39场了。 39场了。 对。 所以今天呢肯定是对于很多热爱跑步的人呢一定要认真听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方面是要介绍这个疫情之下，哎，我们应该怎么跑。更重要的是呢，就像刚才田老师说的，我们去到在教师节这样一个日子来到直播间，也是想给孩子们给老师们送去一份体育课程。哎，我今天在我的这个圈友群当中说，我说今天啊给大家上一堂体育课，但是这个体育课呢可能我们不是说理论特强，但是我们绝对是实战派。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大家也可以充分的参与进来。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在跑步上最大的动力或者阻力是什么，就你的每个人跑步啊或者运动吧有动力，但是肯定有阻力。大家可以来通过天天 FM 进入到我们这个话题互动当中来，大概在几分钟之后吧，我一会儿会把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合影发上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今年68周岁的田同生老师跟30多岁的我这种身材的对比，我可以发到群里，反正我激励我自己一下。来吧，咱们赶紧说一说这个最近您精心做的这本书，好像这名字也特别好，叫《让孩子们跑起来》。 对， 为什么会切这么一个角度？我觉得您应该写一个，哎。如何让大家都跑马拉松啊，对不对？ 这个开始啊，确实不是这个名儿，啊， 真不是这个名儿。 这个写了挺长时间的，啊， 嗯， 有空就写点，有空就写点。 嗯， 去年9月也是9月份啊，9月22号的时候呢，总书记在这个中南海啊， 嗯， 召开了一个会议，在会议上讲了一句话。就是让孩子们跑起来， 哎， 因为少年强，中国强， 嗯， 是吧？体育强，中国强， 嗯。 那体育这件事情还是要从少年开始做， 嗯。 那么我就看到了这个讲话啊， 嗯， 我就顺势而为， 嗯 啊。 按照如何让孩子们跑起来这个主题，策划了这本书。 更多的是我看您朋友圈，您有一个小女儿啊，今年是十几岁。 女儿 马 上就是她的生日了 啊，马上到生日了。 对，12岁， 12岁。她现在是跑步怎么样？是在您的这个带领下？ 这个我是55岁跑步，不是说我年轻的时候是不能跑，年轻的时候连跑步是什么都不懂，我自己不懂。我的父母就更不懂，实际上连我们的老师呢都不懂。我曾经看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天生就会跑》。 哎，我也看过这个。 对， 我也看过这个，讲的是国外的， 是 就人天生就会跑。 哎，就说我们的这个祖先是吧？几十万年以前，他实际上是在这个非洲的大草原里啊奔跑。为什么要奔跑啊？因为只有你跑，你才能够获得食物；只有你跑，你才能够。不会变成狮子食物，不会吃了你， 不会成为食物。 对，所以说跑步这件事情，从人体的结构上来讲，我们天生就会跑。那为什么我们现在都不会跑了呢？因为进化的过程中，我们跑步的很多功能啊，都退化了。对吧？我们现在都坐着，我们都吃得那么好，就没有一个动力让你去奔跑了。 对，也是我今天说的嘛，大家跑步的动力或者阻力也可以来聊一聊。更多情况下像您说的是一个习惯。 对，但是在开始没有建立习惯的时候呢，特别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家长，孩子为什么要跑步？当然有人说了，哎呀，我的孩子这个身体比较弱这个瘦弱这个也没精神跑步。当然跑步第一个作用就是跑步健体，让你的身强体壮。我觉得对于这个孩子们来说，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这就是科学家研究的，说跑步这件事情，当然还包括其他的有氧运动，只要你能坚持45分钟以上，让你的心率能够达到你的最大心率的65%-75%，人体它会分泌一种物质，叫内啡肽，内啡肽这种物质分泌了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你会注意力很集中，你会脑子很兴奋，你会很专注地做一件事儿，那有了这样的表现，听课学文化课，学那些比较难度大的课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2013年的时候，我曾经有幸去美国的一个高中去考察过，这个学校专门开了一个课叫零点体育课，零就是没有， 什么意思？ 就是说在他的每天的第一堂文化课之前，学校里要有一节体育课，这个体育课不分形式，但是是要有足够的时间保障，45分钟到1小时。每个孩子都要参加，参加完了之后，你再该上这个什么数学课呀、物理 课 呀、 什么课？ 文化课。 文化课。 哎，完了，这个上课的效果非常好。这个效果，据他们说能好到什么程度啊？大概比平常不跑步要提升到17%-20%多的这个效果。 所以您觉得是跑步带给他的整个人注意力的提升？ 注意力的提升。还有他的兴奋，他不会像打瞌睡一样，因为好多孩子说，我那个早上来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就容易打瞌睡，但是跑完步之后他不容易打瞌睡了，因为他有一种物质让你很兴奋。那么我自己实际上也有这种体会，你比如说我今天因为有事儿没跑步，我昨天跑了10公里之后，我一天都是很兴奋的，这就是人体会分泌一种物质，这就是说跑步的动力是让你更聪明， 明白， 让你学习更有这个专注力，这是第一个动力。第二个动力是什么呢？我们现代人也好，孩子们也好，他都会有压力，会有焦虑。 对， 你比如说，我们就看到中学生现在都有要会做一点那个很出格的事儿，是吧？要么逃学，要么 网瘾。 对， 这个家长现在是最烦的， 对， 最烦的。 实际上，通过跑步这件事情，是可以有效的这个减缓这个叫焦虑和压力的。 为什么呢？这个其实我田老师打断你一下，就是我呢平时算是一个我自己自称是10公里跑手，就是我的 比较舒服，包括我的极点都没有到，我也不撞墙，我十公里啊，我是能坚持下来，配速大概六七分钟，六七分钟，一个小时吧。 对， 之前北京有一个疫情之前有一个从永定门跑到阜成门，当时然后过天安门，我还参加了，是公园，而且叫城市跑十公里，然后我的感受跟您说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跑完之后我觉得我是兴奋啊，压力少很多。那它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呢？刚才您说到一半，它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是这个这个，因为我也看了很多书啊，因为这个还是一个 很科学的东西， 生理学的一个、一个原理，就是通过这个你有一定强度的运动，还不是 简简单单的， 不太简单也不行。你比如说你徒步，它不行的。 走路不行吗？现在很多人健步走啊， 健步走没有强度是不行的。那这个强度不能够用配速来衡量，那科学的衡量是什么？它是最大心率的65%-75%。那最大心率一般情况下是220减去年龄等于你的最大心率。这个220减去年龄这个数值，再乘上65%-75%之间，这个 心率得到这个速度。 对，你比如说我就是大概算了一下，我大概就是140的心率，就128，到140的这个心率啊，我这样跑步，跑完了之后我这个就比较兴奋。 明白。 如果说我跑得再快，你比如说我到了180的心率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到了无氧了。到了无氧，就是有氧状态下它还是对人体这个非常好的一项运动。 就是要想达到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减 轻 压内分肽呀，减轻压力 呀， 减轻负担呀，思想包袱呀，或者是总之把一些负能量达到这样一个强度的有氧运动是能够去除掉的。 对，这是第一 方面啊，一方面。 第二一点呢，实际上就是有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他叫积极心理学之父啊，叫塞利格曼。他说我们有了压力啊，有了焦虑，我们如何来治愈它呢？就是你要找一个事情来替代它啊。你比如说你现在要琢磨这事儿，那你肯定就琢磨不出来，还容易出现这种反刍这个事儿，不停在想，越想越复杂，越想越复杂。这个科学家告诉你说，你现在不让你想也不可能，但是你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你比如说跑步，你出去跑步，因为跑步是需要你行动的，你不行动两条腿是跑不了的，你一行动，对吧，内分泌就会分泌出来，内分泌一分泌出来之后，你就又有了啊比较愉悦的心态，这样的话你就走出这个空间。为什么人会行动啊？就是因为这还是人的这个天性，我们遇到了狮子，要么逃跑啊，要么战斗啊。那么我们现在遇到了焦虑和困难的时候呢，要站起来，要离开这个办公室，要离开你的椅子，要出去跑步， 或者是用一个流行词叫跑出舒适区，或者是跑出那个困境，跑出困境。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啊，我感觉田老师是这个滔滔不绝，开始更多的是，我感觉是您把您最近一段时间感受到这个社会上的一种情绪和在疫情之下部分人的压力之下的一种表现，您特别渴望通过这样一个手段来拯救他们，达到自我救赎，认为跑步是一个途径，甚至说是一种很好的方法，能够走出自己的压力和困境当中的。但我们话说回来说这本让孩子们跑起来这本书，回到孩子的这个原点，您刚才举了一个说美国的学生然后每天跑步这个事情，然后呢再结合着现在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体育兴国的大方向，然后来创作这本书。但是我知道您是在创作这本书的话呢，您是实战派，130多场马拉松，而且这次您还是有一个合著的作者，两个人一起写的，是金飞豹老师。您给我们说说这本书，然后因为我是认为，更多的可能是大家想听到，哎，如果说我啊有孩子，或者说我现在还是个青少年的状态，怎么着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跑步的习惯？跑步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来跟我们说一说，从文本上的角度来跟我们来说一说。 好。这本书呢是我和金飞豹老师共同创作的啊。 那么为什么和金飞豹老师一起做呢？实际上这是有故事的。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没跑步啊，那时候我在登山。那时候金飞豹老师他已经攀登了珠峰嘛，啊，我和他第一次登的山是在南美的阿根廷。 哦， 啊，我们登了一座6980多米的一个山，阿空加瓜。啊，当初我还是有一些状况，啊，这个人家那个领队是不允许我上了，说听着呼吸啊，这个老人家有点问题。 那个时候50多岁了，还说叫老人家。 完了，金飞爸就问我情况，我说自我感觉还行。我说他就说你也不要强求是吧？走到哪儿算哪儿啊，晚上自己把握。在他的鼓励和这个引导之下啊，我去跟他一起啊，攀登了南美的最高峰。我们俩就接下来这种战斗友谊了，因为在那个高山上一个多月的时间， 很无助、 在同一个帐篷里，那个地 战友情， 对，那个地方只有一个中国人，就是我俩每天不停的说话、聊天、吃饭、喝酒。 嗯， 那回来之后就2008年，啊，我们又到西藏去登一座山。这次登山的时候呢，就没登上去，是一座8000米的山，就难度有点大。因为没登上去，我回到北京才开始跑步。我当初跑步的目的还是去登山，提高自己的心肺功能。当然后来各种原因吧，就没去登山，我就开始跑步。越跑我就觉得跑步也挺有意思啊，我也找到了跑步的感觉，我也完成了我的半马，完成了全马。那么光我一个人跑也没意思，是不是？我能不能让朋友一起跑起来？当初金飞豹影响我登山啊，那我现在就影响他跑步。哎，我说飞豹，你看我现在跑了这个马拉松还有奖牌，挺好。哎，他是怎么跑？我就飞到云南去带着他跑10公里。训练了一段时间之后，说哎，那你的全马要不要来一个？后来我又在烟台，2012年吧，好像我们一起跑了烟台马拉松。说我们俩是有这个战斗友谊的， 互相激励。 还有一个呢，挺逗的啊，金飞豹因为他跑了马拉松以后啊，他有了孩子了啊，生了儿子。 等会儿，这个是一个故事啊， 是个故事。 这个跑步之前，这个不展开啊。但是您想表达的意思是说，对于他的身体啊，有很大的提升， 有很大的提升。 哎呀， 生了个儿子，完了之后呢，而且 他当时多大岁数啊？ 他当时也是50多岁吧， 50多岁， 因为好些年没有他太太没有怀上孩子，而且好像 好了，可以了，跑步是个好工具。 哎，完了之后呢？他也就喜欢上跑马拉松。 哎， 哦，有了孩子，孩子大了之后也带着孩子 一起跑。 我呢是带着我女儿跑，他带着他儿子跑。所以说我们两个人对带着孩子跑是有这个体会的，因为刚才说， 让孩子们跑起来， 我们是两个爸爸来写的这本书。他是个儿子，我是个女儿，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父亲还是有发言权的啊，从孩子1-2岁就开始带着他们看马拉松，啊，金飞豹的孩子也是带在童车里看马拉松，我的女儿也是在童车里看马拉松。那么到现在，我女儿能跑多少了？ 12岁， 12岁，她现在大概是这个挺厉害的，反正跑个10公里没问题吧？ 哎呦， 啊，这个对，而且她也游泳，还打棒球。参与了很多体育的运动。那么这所以说这本书呢，我们两个作者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家长 的视角， 是个父母的视角。 啊， 还有一个呢，金飞豹他之前也写过好几本书，他大概以前出过4-5本书。我呢也出过4-5本书。 但是之前都是偏跟您之前的工作相关的， 户外。他写的书都是登山户外的，我呢也有工作的书，也有跑步的书，因为跑步的书是和我大女儿合作的，就是那个是一个跑步的绘本书啊，更多的是以漫画的方式来呈现的。那么这本，因为我们两个人 登过山，有友谊。另外我们两个人都是这个父亲， 嗯， 同时我们两个人都自己跑马拉松， 嗯， 还有两我们两个人都有这个文本表现的这种能力、嗯、 基础， 哎，都有基础，因为你不能写也是不行的， 嗯 啊，我们过程中就开始规划这本书， 嗯 啊，完了一起有故事，另外你书里的很多这个内容啊故事啊都是我们两个人经常出差呀、啊、跑步过程中一起聊天聊出来的 心得， 因为我们还是要解决小朋友也好家长也好老师也好要解决他们的痛点的， 对， 我们不是为了写本跑步书，是为了能够解决他们的痛点，到底是什么 阻碍了 阻碍了他们没有跑起来，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所以今天我也想聊嘛，就是客观讲啊，像我们之前都看过那本《天生就会跑》啊，《天生就会跑》，跑步它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但是，对于孩子而言，田老师也是如此吗？或者说，科学的、轻松的跑步很难吗？ 实际上，好多人说，包括我自己感觉，说体育项目里面跑步真的很容易， 对呀、 啊，啊，有一双跑鞋就可以了。当我实践了之后，发现这项运动真的是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嗯、第一个，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们对一个孩子也好，我们一个成年人也好， 嗯， 我们应该怎么跑都不了解的，因为我们了解的是什么？了解的是那些精英运动员。你比如说世界冠军怎么跑的，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在看电视， 苏炳添怎么跑？ 苏炳添怎么跑？我们说实话，东京奥运会看了他好几个小时他的表现。但是那些普通老百姓， 哎， 你比如说 大众跑， 大众，我把我的这个身材描写了一下，身长腿短外八字，两腿中间有条缝，我们这种人怎么跑？没有人写，因为记者的焦点不对中老百姓。特别是我们这种身材还有残缺的人也不是他们焦点， 普通人，普通人， 对，也不是他们捕捉的这个焦点， 嗯， 普通人怎么跑不知道。我们之前我们都觉得马拉松是什么，马拉松是神坛， 我现在就不敢跑， 对， 说实话，我在这怎么说呢，你要非要在您的鼓励下，我估计撑死了我能跑个半马，我都害怕，我就怕自己这整不明白，因为每年也看到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事儿。 所以说第一个我们受的这个跑步的训练首先来自这个传媒，来自电视啊，电视 广播啊，电视广播， 电视广播给我们传导的都是最厉害的那些人怎么跑的，但是我们是最差的人啊，这是 怎么办 啊、对，我们怎么办都不知道。还有一个，我们一看到那些跑都是一响枪啪一个猛子就跑到终点了，两小时多，我半程都跑不了两小时。 那个今年那个东京奥运会那个确实又破纪录了吧？我记得他是不是破纪录了？哦，那个马拉松， 对， 非洲一哥们儿， 对，好像是 太神了， 什么什么什么零 九。我说这飞一样的速度， 对。所以说我们跑的过程中可不可以停下来呢？ 不知道。 跑的过程中可不可以走啊？ 更不知道。 可不可以上个厕所啊？都不知道。可不可以跑一半不跑呢？都不知道。反正是传媒告诉我们的那跑法里没有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这种跑法， 嗯，所以呢， 所以说我自己实践了130个马拉松之后，我就是要如实的跟我的读者， 嗯， 把老百姓怎么跑步的东西原封不动的告诉他们， 嗯， 我的书里实际上曾经说过， 嗯， 如果说你是个精英跑者，说你要不断的挑战自我，说你要打破什么记录，您甭看我的书，我的书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对吧？我是讲 ABC 的，是您是博士后，我是讲上下来去大小多少，我是写给这个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们的，我都是 ABC， 是最基础的东西， 嗯， 但是最基础的东西家长都知道吗？ 嗯， 不知道。最基础的东西老师都知道吗？不知道。孩子们都知道吗？也不一定。我是要把最基础的东西用最朴素的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他们，所以我这本书里面几乎一开篇就是故事，我就会，你比如说我曾经有一章里写了一个什么，写了一个 小姑娘啊，小姑娘因为胖体重超标，她的这个叫什么BMI 已经达到28，就是很胖了。如果再胖下去的话就是肥胖，那肥胖就会有很多慢性病，你比如说高血压，什么高血脂、糖尿病，一系列东西都会来的。那这个肥胖了之后，他的跑步的动力就不是为了什么拿金牌、拿证书、打破记录，他就是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正常的人，没有这个慢性病的人，他就是减肥，对吧？所以说我这里面也讲了很多如何通过跑步来减肥， 嗯， 胖姑娘变成一个体重正常的姑娘。 明白。 我讲了这个故事。 嗯，那其实呢，对于这本书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来检索，或者在微博上呢，今天我也发了微博，来更多的来了解，然后来具体的看。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还是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道理，像刚才田老师说的，我们并不是说要推荐书，而是说我们也在传播一种体育理念，或者说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节目的形式呢，让更多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们啊，有一个科学的认知。那接下来呢，田老师，咱们花一点时间啊，您借助电波来给大家普及一些基本的跑步的方法，或者说大家可能不用看书，听您给我们直接的说一说。包括我们听众也有问，哎，这个是不是膝盖呀？大家都很关注这个膝盖问题，几乎是所有的短视频上大家就各种介绍啊。我们现在信息太多了，太杂了，但是真正从实践上来讲，孩子们的这个跑步的正确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您可以花点时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吧？ 好的。那个我自己总结了一下啊，就是我这个田老师跑步的五步法， 嗯 啊，五个步骤。那为什么要分成那五个步骤呢？人家五个步骤大家容易记啊，你把这五个步骤记下来之后，你很可能就能跑了。 嗯， 那么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步骤你还不是在跑步， 嗯，热身， 还不是热身， 嗯， 第一个步骤是首先解决心态的问题啊，我称作为挂空档。你比如说你汽车要发动的时候，如果说你把它挂在档上，开始好多人一跑的时候，哎呀，我今天跑几分钟啊，你什么都别想，刚学跑步的时候就挂空档。挂空档什么意思？我也不说我能跑，我也不怀疑我自己不能跑，你有这样一个空杯的心态，你就可以去试这个跑步了。因为有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跑步伤了膝盖怎么办？你看你还没有去试，你把这个跑步就想成了这么复杂，你这件事情你还敢做吗？对吧？首先我 放下， 放下， 放下，放下。 首先是这个 挂空档， 挂空档， 心态上放平常心。 这个跑步解决的问题不是这个什么问题啊？不是这个生物学的问题。我觉得它解决的问题还是一个心理问题。你只要把这个心理问题 调整好。 咱们这个事情就好办了， 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啊， 嗯， 第一步是 挂空档，第二是找标杆， 第二步是找标杆。 嗯， 哎，你不能看着那个苏炳添跑步，你看着苏炳添跑步，你根本不能跑了啊！ 那肯定。 你比如说，你看着田老师跑步就可以了，说55岁，他还能跑步， 68岁依然跑。 那就我觉得你要是找标杆啊，找一个不如你的。什么不如你啊？颜值不如你，这个身材不如你，年龄不如你，但是他能跑，是吧？那你琢磨琢磨他怎么跑起来的，千万别找那个高大上的标杆。嗯， 他有的时候吧，你看很多人去健身房，他也有一个心态，哎，我看这教练的身材这么好，这也是我的目的，但是往往一开始还是有斗志，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基本上就拜拜了，就觉得达不到。我就是个典型的错误的例子啊，我就是一个错误的例子，找标杆老找不 对。 所以找标杆我们要找一个和我们相近的那个标杆。 嗯嗯， 啊，你努努力就超越它了，是吧？你千万别说您是这个费尽了洪荒之力，你都连人的脚后跟也搭不上，你这不是你的标杆。 这个标杆是不是一定是自己生活中的朋友吗？ 不一定， 网络 上找一个都可以，就是你能够 假想敌， 假想敌、也不是敌，反正就是 不是敌，朋友就跑友， 跑友，反正你稍微努点力，你就能超越他的这个， 哦， 这个就容易给你有成就感，对吧？ 嗯， 所以说这个标杆。那么第三的要找理由，对不对？人家说你想跑步，你可以找出一万个理由来。 嗯， 你想不跑步， 也有 你可以找一万零一个理由， 对 对吧？你所以说你还得说服自己， 对 啊，你要找出来一个我一定要跑的一个理由。 您给我们一个理由 啊！ 您给或者说您身边，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是普通大众，跟您聊当中， 哎， 你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你比如说，就一个建议是不够的，我觉得这还是一个细分市场啊。你比如说，你这个想有个好身材。 嗯 啊，那你就是为了身材而跑， 嗯 啊，还有人，很多人说我也不为身材，我就喜欢吃，那我就为吃而跑。那 记得白岩松以前说过，他坚持跑步和踢球，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啊，聚会的时候，递杯酒能喝，也敢喝。 哎，对了，你比如说，我也会因为跑步喝酒， 嗯， 为什么？我今天跑了10公里，我晚上就可以多喝一罐啤酒了。 嗯， 因为他进出平衡了呗。 对，当然不鼓励大家这个过量饮酒 啊，对， 适度。嗯， 那么第三，这就进入到可操作的技术层面了。能说话，什么叫能说话？我们每个人都会说话。我是要求你跑起来还能说话 啊， 跑起来还能轻松的和周围人说话。 这个我还真不太。 对，这个就是什么了？这个就，哦，这个就是。达到了你的那个叫什么？达到了你的那个 最舒服的状态。 最舒服就是最舒服的状态，也可以这么说。 你像我之前，说实话，客观讲，我相信收音机前一些跑友跟我应该差不多的感受。其实跑步是一个很孤独的事。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听一个音乐啊，听一个音乐，但是您倒是给我们一个建议，就是说你能达到一种，假如说身边有你的队友啊，或者是一起的伙伴， 嗯。 一种能跟他比较轻松或者说不那么费劲的交流，那个时候的身体状态是比较理想的，对吗？ 当然我这个能说话是指你有一指你旁边有一个人。 哦，对对对，肯定肯定是。 你可以跟他聊天。 对对对。 啊，我再用另外一个语言来表述他，就是你不能上气不接下气。 哦，这个意思。 如果说你跑起来上气不接下气，这就证明你跑快了。当然我现在跑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下是这个倒金字塔。 什么意思？ 你比如我跑5公里，对吧？ 嗯， 前面3公里我就是跑得很轻松， 嗯 啊，后面2公里就稍微有点吃力， 嗯， 到了最后的1公里很可能我就属于冲刺跑。 对 啊，就说你开始刚学跑步的时候，我都不赞成你像我这样跑。初学跑步就是要跑起来能和别人说话，通过能说话来掌握你的那个节奏，也就是掌握你的每公里的配速。千万不要用每公里是几分几秒的配速来衡量。为什么？人生而不同，同样6分钟，有的人跑起来像没跑一样，那有的人跑起来就像死去活来的一样，对吧？那么我觉得用这个跑起来能说话这个事儿，大家都能听得懂这个指标，对吧？我跑起来能说话很可能是8分钟，你跑起来能说话很可能是5分钟，没关系。 嗯， 我们就是跑起来很轻松。 客观讲，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能够保障我们跑步安全的一个一种判断标准？ 首先是能跑起来。 嗯 啊，我们接下来再说安全。安全那事儿呢，还不是用呼吸。安全还是要靠 心率， 要靠心率。 对， 这是这个我们说跑步的第四个方法。 嗯， 第五方法要有奖励。你想把这件事情能够办得持续，你比如说我要让自己跑步，怎么给奖励啊？ 嗯， 好呀，跑完了我吃点好的可以吧？ 嗯， 对不对？那跑了这个多长时间，或者是跑了多少距离之后，我给自己奖励一双跑鞋，可以吗？啊，你比如说我有一年在柏林跑马拉松，我说我要跑进多长时间，多长时间啊，我就给自己买一个那个好的那个铝合金的旅行箱，对吧？你总是有一个给自己有个奖励，这样的话你才能让这个事情可以持久，尤其给孩子。你比如说这个女儿，你跑完啊，这5公里，我给你买双鞋。啊，儿子啊，你跑完这个8公里， 我给你买一块这个运动手表等等，还是要有奖励，通过奖励的方法来激励他。 好，那其实呢再总结一下这个五步啊，金句特别简单，挂空档啊，空杯的心态，找标杆，标杆不要立太高，不要都定苏炳添，找理由，哎，每个人理由为了更好的身材，哪怕是为了健康，这是找理由，能说话，在跑步过程当中能保持一种比较平稳的状态，最后就是给奖励，那给自己一个目标的一个具体的事物的话，这样的话就更有动力了。哎，今天感觉没聊够，田老师。那如果最后再用一两句话给孩子们或者家长们说的话，你想说什么呢？希望在教师节，老师们、家长们怎么调整？ 这个第37届的这个教师节啊，我觉得给家长一句话：家长带头，孩子就能够跑起来。 好的，希望孩子们都跑起来。接下来是整点快报。 是您引导我们传承历史与文明， 是您教育我们坚守尊严与自信， 是您启迪我们不断探索与思考，落实双减，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强国有我，培育担大任时代新人。 在第3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携手北京广播电视台，祝全市老师节日快乐。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